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81面，581面第二行啊，第二行第二句啊，从第五念觉支看起啊，五念觉支，常铭记定慧而不忘，时之均等。这个意思是说明定慧一体，相即相融，不二的意思。在一般用功的时候啊，或是参禅、念佛、持咒，乃至于研究，都会有这个现象。如果定多会少，容易昏沉啊！要是会多定少呢，会感到浮躁啊，身心不安，念头啊很多，所以念一定是定慧均等，它才能够升起三昧啊。念佛人无论是用什么方法修行，总不离佛号。啊，定慧均等，就会得念佛三昧。所以，念觉知呢，就很重要了啊。对于这一条，不但是铭记，而且善用，这个善用还是会啊，有智慧来调整我们自己修学的状况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在稳定当中求精进只有定慧均等，智慧才能够现前。下面第六，定觉知，使心住于一境而不散乱，这是世尊在经教里头常常说的，智心一处，无思不办。一般凡夫心都是散乱的，佛门里面礼敬用合掌，合掌就是代表一心啊， 十个指头啊，代表三乱。啊，把三乱的心归一，啊，所以掌要平，当中不要空，啊，空就分散了，就分成两边了，一定要合成一个，代表一心，一心是最恭敬，啊，没有杂念的，所以这都是属于表法，啊，表定，表一心不乱。心住在一个境界上，在静中，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比什么都重要的，那就是住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。啊，就像中峰禅师在《细念法寺》里面教给我们的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，啊，让心定在阿弥陀佛上，这个力量就大了。啊，它的效果是什么？效果能够与佛的愿力相应。啊，也就是说，阿弥陀佛48愿呢，能够加持我们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。啊，实际上，佛力加持是普遍的，佛太慈悲了，佛没有分别，对任何人都加持。啊，可是有人得受用，有人不得受用。啊。不得受用时，你没有办法接受，就是散乱心啊，真没法接受。如果你是一心，就会接受啊，看你的心专一到什么程度啊，越专一，你感受到的这个加持的力量越强。啊，能帮助你像前面讲的得法喜得清安，这是最明显的感触啊，能够常常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念佛往生净土啊，你就真有把握了啊！对世间一切法一定要随缘啊，不能有丝毫的勉强啊，不能被外面境界所动摇，不随缘一定就是攀缘啊，攀缘把我们的功夫全破坏了。啊，所以佛常常教导我们随缘不攀缘。随缘的时候，这有顺境有逆境，有善缘有恶缘，自己也要用智慧去设法啊，我应该如何随顺，用什么方法来应对啊，这都是有智慧的啊，决定是自他两利也。有很多人不懂啊，不知道利他是真正的自利，自利往往的说害自己，对他人也不利啊。我们常说了，用错了心了 啊，为什么会用错了心？还是迷而不觉啊，觉决定不会。啊，这个里面最重要的，这学佛一定要把我放下。啊，你看看见思烦恼里头，见烦恼第一个身见啊，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执着身是我呢？有这个念头，肯定就有自私自利。这是六道凡夫的通病啊，第一大病。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上，不知道啊，身是假的。佛对这个事情《大小乘经论》里头不知道说了多少啊，我们总是不能够觉悟总是不肯放下啊，纵然是做好事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啊，总是掺杂着自己的利益在其中啊，纵然 99% 是为社会大众，里头有一分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你的功夫破坏了，是不纯了。这不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严重到功德全无啊，福德有，你是做了福德，功德没有，就好像我们佛门里头掌故梁武帝的故事，这很多同学都知道啊，梁武帝当年在世是佛门大护法，那在历代帝王当中确实首屈一指啊。啊，单单素食运动是他老人家提倡的。啊，今天中国学佛的人到外国，看到外国学佛的人都吃肉，感到奇怪。啊，外国的这些学佛的人看到中国人不吃肉也感到奇怪。啊，在戒律里面，佛只讲不杀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，他的生活方式是托钵，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现在南洋小城也是一样，他们还是托钵。啊，知识不杀生。肉呢还规矩的三斤肉啊，这个肉是你没有看到杀，没有听到杀的声音，不为我杀，它不是为我杀的啊，这是戒经上许可的。梁武帝都冷且静，冷且静上啊，佛说了一句话，菩萨大慈大悲，不忍心吃众生肉啊，他受了感动啊，于是他就开始素食啊，以他 国王护法的身份来提倡素食运动，所以这寺院庵堂出家人首先响应啊，以后在家居士也响应，这是中国佛门饮食文化的特色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不要到外国的时候是闹笑话啊，他们生活方式正常的，我们中国也是正常的啊，但是在现前这个时代，众生肉吃不得啊，为什么吃不得？他饲养的方式不正常，啊，我好像是在2005年还是在2006年，记不清楚了。齐素平居士邀请我到庆云去参观海岛金山寺，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动工啊，这个竣工，大部分都建好了。啊，他们住的附近不远，有一个养鸭的基地，规模很大。啊，听说北京烤鸭有1/3是他们提供的。啊，要我去参观，我就看了。啊，里面管理人员就递了个小鸭放在我手上，跟我手掌一样大啊，也就是鸭嘴这么长啊，这么大的手掌上放在手掌上。他问我说，法师你看这个鸭子出生几天了？我一看，我想至少应该是1个星期到10天它才能长这么大。啊，他回答我是昨天出生的，说今天长这么大，这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说那你这个鸭子长大卖到北京去是多少时间？2个星期，这还能吃啊？他用什么饲料啊？化学的，让他赶快膨胀啊。啊，所以我回来告诉很多同学，鸡蛋鸭蛋都不能吃，为什么？它不正常嘛。你说这个多可怕啊！所以现在这奇奇怪怪的病这么多，从来没听说过的，病从口入啊，这怎么能吃？念素食都有问题啊，蔬菜稻米里头也用化学肥料啊，用农药，现在还改变基因啊，更可怕了啊。这个状况之下，这逼着我们自己不能不搞农耕。我在澳洲自己搞农耕呢啊，所以买了很多土地，澳洲土地很便宜啊，要和中国的这个亩来说呢啊，中国亩的时候大概我们已经超过10,000亩了啊，种粮食啊啊，今年看我们试种第一批收成看到了啊，第一批我们种的小米今年春天收成有13,000公斤啊，成功了。我们现在准备种水稻 啊，种小麦，啊，种玉米，这些属于主食的，啊，马铃薯，啊，花生都可以做主食，啊，所以蔬菜我们是种了十几年的，啊，我们的品种有20多种，啊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生活可以自给自足，还有多余的。啊，这是没法子的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啊，这些农药化肥染污了大地，这个是糟糕事情。啊，那么大地呢，就染污了水源，所以科学家给我们提出，将来有粮食危机，啊，有水的危机，饮水，你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了，那这个是要命的事情啊！啊，能源有危机。啊，种种危机都已经看到了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我们老师教导我们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李老师往生前一天下午告诉身边这一些同学，这是最后的遗言啊！老师说，天下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啊！你们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今天饮料里头最健康的是干净的水，这就是最健康的。啊，饮料都有化学成分在里头。啊，今天饮食不能不小心谨慎。啊，那么求往生一定要把心定在佛号上。啊，要求自己心同佛心。佛心没有自己。佛心是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啊，所以有缘就是他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这就是有缘众生啊。他不相信，他听不懂，那就不说了啊。能相信、听得懂啊，有缘众生啊，要帮助他啊，要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，更重要的是把净宗讲清楚讲明白啊，人家才能够升起信心啊，能够专修啊，专念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缘之下 啊，逆境顺境善言恶语都能自在往生。啊，自在往生决定利益别人。为什么人家看到了？看到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帮助众生建立信心，增长信心，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也就是三转法轮最后的是做正转。啊，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给你做证明。在这个世间，我们要求事业能成功能顺利，同样道理也是实心住于一境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没有不成功的啊！记住佛常识，至心一处，有时候说止心一处，停止的是无事不办了啊！我们听话，试验试验看啊，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效果，就明白了。末后一条叫行舍觉知，舍诸妄谬，舍一切法，平心贪怀，更不追忆。行舍，舍就是放下了。这在佛门里头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我在早年啊，我26岁接触的佛法啊，跟方老师学哲学，啊，在这个之前我们有个很错误的观念啊，现在社会很普遍认为宗教是迷信，特别轻视佛教啊？为什么呢？佛教是多神教啊，什么都拜呀、啊！啊，我们晓得社会上所认定的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，一个真神。啊，低级宗教是迷信的。啊，那么佛教呢，被列入是多神教。啊，低级宗教。啊，这个观念给我们很深。啊，误会很深。我跟方老师不是跟他学佛的，我是跟他学哲学的。啊，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。啊，我有怀疑。啊，他介绍给我说，就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那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 啊，这他的原话，他就这么教给我的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接受之后，这才把观念，错误观念呢，改正过来。啊，以前绝对不进佛教道场的，寺院我决定不进去的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真正的佛教哲学不在寺院，那是在哪里？它在经典。啊，这个话很重要。啊，老师说，过去的寺院，这些出家人确实都是大学问家，啊，都是真正有道德、有修养、有学问。啊，现代寺院这些学佛的人，他不学了，啊，没认真去学习。啊，学习荒芜掉了。啊，那你要真正去探讨佛教哲学，要从经典上下手。给我指出一条路子。啊，同一年下半年，老师给我讲佛经哲学，大概是在四五月份，啊，有两个月的时间。我们一个星期一堂课，上一次课两个小时，啊，好像是七月。我认识了张家大师，啊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啊，我很恭敬，对老师非常恭敬，啊，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，请他指教。我从方老师那里知道，佛教是大学问，佛教不是迷信。啊，我说佛门里面有没有方法，让我们很快的习如境界？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张家大师听了之后，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两个对看了半个多钟点，一句话不说。啊，他看我，我不懂什么意思。我看他是等待他老人家的开示。啊，其实我到十几年之后才晓得，才明白他看我那么久什么意思。年轻人心浮气躁啊，就是心没有定下来啊，跟你讲了没用处啊，一定要等你心定下来了，他才教给你啊。所以我们就半个小时就像入定一样。他开口了，说了一个字，有，我们的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了，有。哎，说了一个字之后，他又不说话了，又没有了。啊，不过这一次呢，时间短了，大概有六七分钟，等了六七分钟。啊，就说个有，我们精神一振作，又乱了。 的定功没有了啊，这都是年轻人的习气。啊，告诉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，你就能入境界。啊，看得破是对事实真相明了啊，这一点不容易啊。啊，你不明了，你怎么能放下？真正明白了，该放下的你会放下。不该放下的你会受住。啊，头一天见面将近两个小时，说话不到二十句。啊，张家大师确实给人的印象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啊，言语缓慢，动作也很慢。啊，真是像经典里面所说的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啊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，啊，看到一个人，连起心动念都在定。非常难得了啊！我学佛60年，我学佛的基础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奠定啊。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啊，真正在佛法上奠定基础是跟他老人家三年啊。他老人家往生了以后，我跟台中李老师跟他10年啊，没有他3年这个扎根教育，我在李老师里得不到很多东西啊。所以张家大师那个扎根教育非常重要，开宗明义啊，就把修学最高的原则告诉我啊，要看破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。啊，像上高楼走楼梯一样，对，一层一层这样上去。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啊，你看破决定要放下，你不放下，你上一层就去不就上不去。啊，你要想往上去的时候，你就得放下。啊，放下帮助你更看破，那你就再放下。这就是此地讲的行舍呀，放下是放下虚妄啊！啊，般若经上告诉我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虚妄的东西不舍，真实东西你怎么能见到？啊，真实是真实是自信的啊，明心。界限啊，是大乘佛教终极的目标啊！大乘，你看中国8个宗派，经上所说的84000法门，这大乘啊，那是说84000种不同的方法。不同的方式啊， 他总的指导原则都是看破放下。啊，任何一个方法离不开这个原则。啊，通通放下了，你就见性了。所以佛法也得放下。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好，很多人都念过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那个法就是佛法，佛法不能执着。为什么？佛法是对世间法建立的，世间法没有了，哪来的佛法？啊，所以佛法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，佛法管用，你要依靠它。见性之后呢，那你要放下，你不放下不能见性。啊，学了这么多年，我们终于明白了。啊，大乘经教里头佛常讲，我们用华严经的说法，放下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不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。佛门里头第一个学位你就拿到了，所以要知道阿罗汉、菩萨、佛是佛门里面学位的名称。啊，像现在大学里头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阿罗汉是学士。放下分别，第二个学位拿到了，菩萨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最高的学位拿到了，叫佛陀。啊，所以佛菩萨不是神明，不是神仙，与宗教确实不相关，它是学位的名称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换一句话说，佛陀这个学位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。啊，三个学位人人有份，你肯不肯放下？啊，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放下不是事上放下，事不障碍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是心里头放下，真放下。啊，四上和光同尘啊！你会把事情做得更圆满，啊，更善巧，啊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啊！这是佛法，真是智慧呀！啊，如果说四相上放下，那释迦牟尼佛何必到这个世间来了？不用来了吗？啊，他到这个世间来，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，为我们示现讲经教学49年，他四道做啊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。啊，我们要问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住世80年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告诉诸位，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他的本事就是在这里。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？他了解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不是真的啊，就像现在科学家所讲的， 物质现象不是真的，假的；精神现象也不是真的，也是假的；连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。他在三千年前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桩事情到近代最近三十年，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才说出来，跟佛经讲的一样啊！现在我们可以肯定，方老师说，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。现在我们可以说，释迦牟尼佛不但是大哲学家，也是大科学家。科学跟哲学上没有能解决的问题，大乘经上全解决了。只是现在很不幸，社会大众以为它是宗教，以为它是迷信，不肯学习，这太可惜了。如果学习的人多了，明白的人多了，他真能解决问题。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帮助现在的社会能够恢复和平，这个用处多大。能够帮助现前地球上化解灾难，这科学做不到，佛法能做到。为什么？佛法了解宇宙现象的根本啊，它到底是什么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佛在经上讲的清清楚楚，很多人都会讲，但是真正的意思没体会到，那就佛差生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没人懂啊！这里定觉之上是实心住于一境。这个道理很深，这桩事情能做到了，你就能解决问题。如何能化解灾难？教学，你把佛法这些精髓的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大家都觉悟。念头一转，不善的念头放下，在行学里面讲嘛，与自信相应的这些善的念头提起来，社会跟地球所有一切不善的统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生。第一桩事情一直到近代才被科学家发现。虽然发现了，科学界里头提倡的人不多。为什么原因？对于这一桩事情认识不清楚。他们的目标方向依旧偏重在物理。这个是超过物理了，这是心理。心理是物理的基础， 那换句话说，心理可以改变物理，物理没有办法改变心理。所以行舍就太重要了。啊，放下之后，你看平心谈怀啊，你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了。啊，再不要去想过去，为什么？而妄想。想未来也是妄想啊！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妄想，完全着重在当下设方三际没有了，设方没有了，空间是假的，三世没有了，时间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在大乘相中入门的时候就学的，学这些东西啊。啊，你看相中入门学白法明门。啊，白法明门就明白告诉我们时间空间不是。啊，时空列在哪一类呢？不相应刑法。啊，不相应刑法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抽象概念，绝对没有事实，是属于抽象概念，从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。你执着好像它有，实际上它不存在。啊，时间在不相应刑法里称为时分，啊，分别的分。空间呢，称为方分，啊，空间加四方四维上下，啊，所以它叫方分。方分就是今天讲的空间，时分就是讲的时间，啊，时空都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不用去想未来，也不要去想过去，抓住眼前，老实念佛，你就能得你想象不到的好事啊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啊，得到之后永远不会失掉。下面介绍另一个说法，慧疏啊，这是日本的也为净宗大德啊，他做的这个会书里面为我们解释七觉知啊，值得做参考。七觉知者，第一个是色法觉知啊，色法觉分啊，它这称为这个七觉分。智慧观诸法时，善能鉴别真伪，不扭曲，诸虚伪法，故名这法。 跟前面所说的意思是相同的。啊，但是我们看他的呢，好像更容易懂。法是一切法，世间法、佛法。啊，可是不能离开智慧。智慧从哪来的？智慧的基础是从定中来的，戒定慧三学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所以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啊，是从定中来的。听经闻法，大彻大悟，是把你自性里面的智慧引发出来。那不是从外头来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啊，我们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，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得很清楚，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什么都不缺啊！你自信，自信是真心，你真心里面充满了智慧，无量无边际的智慧。不但有智慧，你还有能力，叫万德万能啊！万德万能是一般宗教赞美神的呀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啊。啊，你有能力，而且你有相好。啊，相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福报啊。啊，你福报太大了，你一样都不缺。你是圆满的，啊，圆满的智慧。圆满的能力，圆满的相好。啊，所以大乘法里头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为什么？你有真心吗？这真心就是啊。无论你堕落在哪一道，啊，恶鬼地狱出生，你的真心在，你的真心没变质啊！啊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《坛经》里面讲得清楚，第一个清净，你根本就没有染污；第二个不生不灭；啊，第三个本自具足。就是佛所说的啊，你具足智慧，具足德能，具足相好，你一样都不缺啊。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本无动摇，你的自信、自真心呢，本来就是定的，从来没动过。后头一条，能生万法，这告诉你，整个宇宙是你真心变现出来。啊，大乘经上常说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 啊，一切法是真心变现出来的。那么现在你观诸法时，善能鉴别真伪，什么是真的？能生能现的真心是真的，啊，所生所现的万法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的它永恒不变，假的是刹那刹那在变化。啊，我们现在用的是妄心，阿赖耶的妄心。阿赖耶是什么性质呢？刹那不停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的屏幕，电视屏幕如如不动啊，那是真心。电视屏幕上显现出来的画面是刹那不停，这个你懂得了。这个画面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凡是会动的，就是假的；不动的是真的。啊，可是今天真跟妄是合在一起，你没办法辨别。啊，这里讲的是你有智慧，你会看，你在看电视，你能够把真的跟妄的了解得清清楚楚。真的是屏幕，什么都没有；妄的是屏幕显的这个色相，假的。你要会看电视，就成佛了。问题你会不会看呢？这个看清楚之后了。啊，你看这个大千世界，我们现实大千世界，啊，零零色色全是假的，啊，就是电视上的这个色相，啊，真的是什么呢？真的是如如不动的自信，啊，自信是真的，自信能生能现啊，啊，自信是清净。自信是平等的，自信觉而不迷，啊，自信是纯善纯净，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掌握住了，然后随缘，啊，随顺这些思想。色相不爱真心，真心也不障碍色相。啊，真妄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就在你能够看清楚、看明白，不被虚妄所欺骗，你的问题就解决。怎么不被他欺骗呢？你了解事实真相了，你在这个里头还会有执着吗？你还会起心动念吗？你还会分别吗？你还想控制他吗？还想占有他吗？不有了，这个念头全没有了。这叫邪诸妄谬，谬是错误。你在这个色相里头，就是在这个大千世界，在这个设法界里头，你根本就没有动心呢。那是什么人呢？那就是佛来了。啊，释迦佛当年在世，住持八十年，好像跟我们一样。他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他有没有执着？没有。他有没有分别？没有。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 啊，再告诉你他有没有说法，没有。他住在一真法界，在十法界里面示现的和光同尘。虽然和光同尘，一尘都不染啊，这则法了啊，为我们表演，为我们做实验。立根的人一看就明白了。啊，宗门里面所谓上上根人，他一看就明白了。啊，中下根人不行了，不但他看不懂，他看不出来，他完全被色相迷惑了，不知道色相是假的。啊，真的东西真的忘得一干二净，不知道有真的存在。啊，好像这个看电影入迷了，迷在这个画面上去了。啊，根本不知道有荧幕的存在。有这种人呢？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啊，确实。设法界一真庄严就像一出戏，就像一个梦啊。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要用纯净纯善的心去对待。啊，那就是积功累德了。积功累德没有积功累德的念头。为什么呢？有积功累德的念头，错了，你又堕落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这一次学习《无量寿经解》啊，《大经解》里面学了不少东西啊，啊，大乘教义全在这里头。所以它关键的字眼就是善，善能鉴别真伪。啊，所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啊，你要是能肯定这一点，那你就一定要相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选定的是决定正确的。啊，他给我们选择的是什么？舍善、三归、五戒、啊，六合、六度，这都是他替我们选择的。啊，这决定是真实的。为什么呢？帮助你明心见性。啊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。帮助你回归自信。啊，我们从无始无明起来的时候，这就迷了。越迷越深了，回不了头啊。我们所遇到的全都是迷惑颠倒的人。啊，遇到佛这才是不幸当中的大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迷惑， 他是个明白人，他能帮助我，带领我解脱这个迷雾。啊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啊，回归自性，啊，只有他能办到啊！如果我们对他不相信，那就是迷到底了，永远迷下去了。啊，遇到的这个机会多，但是跟自己没有缘。什么叫没有缘呢？不相信他，把他定位在迷信上，定位在宗教上，什么是宗教也不知道。啊，别人说宗教是迷信，我也说他是迷信。这个做法就太粗心太大意了。啊，那我们要查一查宗教两个字怎么讲法。这两个字最初提出来不是中国人，该说是日本人。啊，日本人提出宗教这两个字以后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人接受了。啊，日本我相信当初提出的这个人有学问，他不是糊涂人。啊，因为这两个字的意思太好了。啊，诸位查查字典，宗怎么解释？啊，宗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遵从的。这有这三个意思。那教呢？就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宗教合起来，这意思好啊。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符合这个条件，这是至高无上的教育，这能不学吗？啊，所以我常想着啊，最初用这个名词的人呢，大学问了，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说不出来呀。啊，那说佛是宗教，当之无愧。啊，是十法界里头最重要的教育。啊，净土宗是最重要的教学。啊，主要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教学。啊，你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科，认真学习，你这一生就能成佛。一生就能回归自信，这还了得吗？这就被称之为最尊崇的教化。啊，他没错，错在我们自己不认识啊，把宗教两个字误会了，曲解了，谁吃亏？自己吃亏。佛菩萨没吃亏，啊， 经典没吃亏。啊，吃亏是我们自己糊涂，自己粗心大意。那第二呢，精进觉分。啊，精进修诸道法时，善能觉了，不谬行于无一之苦行，常勤行在真法之中，故名精进。啊，这个里头不再修没有利益的苦行，佛当年在世表演过，啊，学苦行僧，你们大家都学苦行，释迦牟尼佛也修苦行。啊，到后来怎么样呢？释迦牟尼佛把苦行丢掉了，不修了。啊，跟随释迦牟尼佛照顾他的有五个人呢，就是五比丘啊。啊，后来的五比丘，这都是释迦的家族。啊，王子嘛，啊，要出去求学，总得有几个人照顾他。啊，这几个人很佩服他。当释迦牟尼佛把苦行放弃了，啊，他们以为释迦牟尼佛退信了，啊，离开释迦牟尼佛，到别的地方去修行，就到落叶云。啊，这说明说那个苦行没有好处，不能帮助你开悟。啊，不能帮助你见性。那你修它干什么？佛法重视苦行。为什么？你能放得下了。贪嗔痴慢疑是决定要放下的，啊，所以苦行有好处，啊，但是苦行一定要有智慧去认知它，对我们明心见性有没有好处？如果对明心见性没有好处，你就不要去求。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一定要修。啊，这就不是迷信了，不是盲修瞎练了。啊，日中一时一般人认为是苦行。啊，你需不需要修呢？不必要。是中国禅宗啊，提倡是坐禅、抛香啊，真正修行念佛堂也一样，你不能吃太饱，太饱昏沉，精神提不起来。打瞌睡了，也不能太握住，握住心里发慌，定不下来。啊，所以念佛堂、禅堂都需要什么呢？不饥不饱。啊，要保持这个状态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少吃多餐。啊，用这个方法了。 啊，除了三餐饭之外的时候还有点心啊，日夜照顾你不断啊，所以当你有饿的时候都有点心啊，吃一点点，不能吃太多啊，让你精神饱满了，你好用功办到啊。啊，那么这些跟印度其他宗教来比，他们重视苦行，他们不会这样做法的。啊，好在佛教它不是宗教，啊，它是教学，它是教育，这一点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啊，佛陀教育，啊，简称为佛教。啊，居足要称佛陀教育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佛陀教育重视得定开悟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怎样得定？一定持戒，持戒帮助你得定，得定帮助你开悟。所以开悟是终极的目标啊，大彻大悟啊，啊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啊，有三个等级，小悟是阿罗汉，辟支佛，大悟是菩萨啊，彻悟就成佛了啊，也称为化身大士啊，化身大士大彻大悟啊，所以大彻大悟是佛啊，大悟是菩萨，小悟是声闻缘觉。啊，这跟宗教里的说法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要学佛，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社会乱了，佛门也乱了。现在的佛教，我常说，至少有六种。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社会啊，第一种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佛教啊，这个是原汁原味的，没有改变的啊。世尊当年在世49年教学。佛教传到中国来是这样的啊，是教育啊，佛教变成宗教，就是现在所谓的迷信的宗教，在中国历史不过300年吧啊，清朝乾隆时候还是教育啊，贬值应该是乾隆以后啊，真正开始转变的时候，我现在觉得的时候应该是在慈禧太后清朝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，佛门的大德许多都封为国师啊，帝王对出家人非常尊敬，只有慈禧太后他掌了政权，自称为老佛爷，把所有佛菩萨都放在底下去了， 他高高在上，他是老佛爷。啊，这个举动影响太大了。为什么？上行下效。啊，慈禧对佛教不重视，对传统文化不重视，下面人自然对传统、对佛教啊这个看法就冷淡了。啊，表面上有，实际上真正学习的人少了。啊，所谓是阳奉阴违。讲学的人有，真做的人没有了，是伪君子啊！这是满清最后的100年了，慈禧太后影响最后100年，坏了。清朝亡国之后，到今年100年，这100年当中就更糟糕了。不但真修的人没有了，连讲的人也没有。我们要下去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很感谢方东梅先生，啊，他提醒了我，佛经哲学在经典里头。不再寺院啊，这个提示对我影响很大。我知道方向，知道目标，知道到哪里去学。啊，遇到张家，张家大师是个明白人，非常了不起。啊，我出家，张家大师替我选择。啊，我问他，我将来应该走什么路，走哪一条路？啊，他就叫我出家，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我第一本正式念的佛书是他老人家教给我的，《释迦谱》《释迦方志》。他说：“你要学佛，你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。”你对他不认识啊，你就会走错路啊，会迷入歧途啊，一定要认识他啊，他是榜样，他是典型啊，要向他学习。这一些指导的非常非常珍贵呀。啊，让我一生没走冤枉路啊，一直走下来。啊，不过就是没有人提醒我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这老师没提醒我。啊，如果当年有老师，我很听话。啊，有人严格的督促，叫我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我今天的成就不止这样的，不晓得高多少倍。啊，因为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建寺庙，没有道场。啊，这个我学了，我一生不建道场。啊，哪个地方有缘，就到哪里去讲经。所以这个缘接到了全世界。啊，居无定所。啊，哪里邀请到哪里去吧？缘接得很广。那么人家希望我讲什么经论，我就讲什么经论，所以就搞砸了。 长得太多了啊，总有几十种之多。但没有专一，专一会得定，会开智慧呀、啊！啊，我这搞乱了，搞砸了！啊，门门通啊，就门门普通啊！啊，所以60年的学习啊，有悟处，什么悟呢？解悟，不是正悟。正悟才真正的受用。啊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啊，明白了之后，我就想着，我必须在晚年回头。啊，还来得及。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修。啊，一门什么？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啊，其他的经论全放下了，不讲了啊，一部经啊，无论哪个地方请我去讲经，通通是这一部经啊。所以这次在日本很难得啊，日本的前首相就是啊，他邀请啊，日本的佛教会水谷新政长老啊，代表日本佛教，我接受啊，到那边去讲了48个小时，讲无量寿经。啊，他如果想学听学习，喜欢听其他经论，介绍别的法师去讲，我不去了。啊，一门深入啊，真正了解这个好处啊，啊，所以要回头。啊，不能不回头。所以现在呢，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法上应舍”，我念佛法也舍掉了，不要了，就这一部经就够了，其他的统统不要了。啊，更单纯了，啊，简单了。香港有个同学送我一个小毛笔，啊，真的很小，啊，大概那个小毛笔整个面积啊，我看看只有摄影棚这么大，啊，整个面积就这么大，啊，不过它有3亩地。啊，3亩地旁边种菜，做个小菜园啊，周围树木花草很多，这样闹中取静啊，很理想那个地方啊。他这个房子很旧，一共两栋加起来也不过就这么大啊，有一栋呢有90多年，另外一栋呢有70多年啊，老房子。本来我想测了重建啊，送给我的这个居士告诉我，说你不要测，这个老房子啊，建造的时候材料真实，现在没有这种材料了，这个房子住的时候冬暖夏凉哦。我说你这么好，那宝地了啊！所以我现在把它整修一下，这个月底就完工了啊。 房间隔得很小，房间一点点大，有五个房间。你想想看，这么大的房子，隔五个房间，一个房间大概只有三个榻榻米了，就这么大。啊，摆一张床，摆一张桌子就满了。啊，很小的地方，好啊，省心省事，一部经，其他的不要了。现在经书统统送给年轻人，让他们好好去学习去。啊，最后我们也留一个好样子给后人看。这是怎么时时刻刻都要留意到真实，真实里面还有真实，实在就是张家老师给我讲的，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看破还要看破，放下还要放下，我们才能够齐如境界。精进要更精进。无意的苦行要舍掉。帮助正法救助，我们也要帮助佛法回归到教育。有一些年轻人想出家了，跟我不收徒弟。以前物资辈的是韩馆长收的，不是我收的。这一点我学印光法师，一生不收出家徒弟。传授三规可以。不收出家徒弟。跟我学教，学经教学，我收学生。不收徒弟。最近有一个要出家，我替他找了一个师父，香港常怀法师，跟他出家，跟我学经教。我们希望将来在这个小道场里头不要多，能有五个人，五比丘嘛。释迦牟尼佛在洛阳云，五比丘把佛教兴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如果能有五个人，五个人真正依教修行，来把佛教教育提倡出来，正法救助。我们无需要大道场，只要有个小摄影棚就可以了。有网络，现在的网际网络全世界可以收到。有网络，五个人，每一个人每一天讲经至少一个小时，不可以少过一个小时，天天讲。每一个人专攻一部经，如果是专门学无量寿经也可以。我们讲的进度不一样，有人从头讲， 有人从当中讲，啊，这样也有好处，啊，能够方便各地方这些同学们，啊，方便他们学习，带领大家一起学，啊，或者是我们把经中五经一论统统推出来，啊，五个人经中五部经，一个人专攻一门，啊，分量最少的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大势至圆通章可以跟往生论合起来，啊，学圆通章也学往生论，啊，这样五个人一个人也一样，经中道场啊，不要搞砸了，不要搞乱了，啊，我们只自己修，自己在摄影棚里面讲，我们不出门。啊，外面任何活动不参加，心定下来。啊，我们希望十年住在这一个山上，不出门，将来这几个人都有成就啊！啊，至少10年之后，啊，再出山，10年之内决定不下山。建立一个如理如法的六合经典道场，啊，人数不要多，不超过10个人，啊，连照顾我们的人，啊，我们自己将来出家的5个人，啊，再有5个在家居士一起学习，啊，照顾我们的生活。我就觉得就可以了，这是可以办得到的。啊，也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。啊，大乘8个宗，啊，喜欢禅宗，可以学我们这个样子，建一个禅宗道场。喜欢天台的可以建一个天台道场，啊，原则10年不下山，啊，天台是主修法华，贤首宗主修的是华严，啊，至少是10年，专攻一门，放下外面，念佛法都要放下。你才会有真正的成就。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这才是真正精进觉悟啊。啊，第三个喜觉分。你看，若心得发喜，善能觉了。此喜不以颠倒之法而生欢喜，著真法喜呀，故名喜。啊，这个喜顺受用啊，真正的受用。啊，这个受用有2种，一个是禅定，佛法讲的三昧。啊，修净宗的念佛三昧欢喜啊，三昧是定，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不能说完全断了，已经被控制了，啊，不起作用了。用什么方法控制呢？这一句佛号，一部经典， 你想想经典，你念念佛号啊，除此之外呀，一定要放下，什么都得放下。啊，今天利用科学工具，可以独善其身，同时兼善天下。啊，我们用网络播出去了，用卫星播出去了。啊，全球有志一同的人都可以在一块共修，不必住在一起，不必要认识。啊，在今天建立一个净宗道场，应该是这种模式。啊，不需要寺院庵堂。啊，省心省事。啊，费用很少。效果功德殊胜。啊，我们衷心期望着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都能够兴旺起来。啊，我们来做带头。啊，所以先得法喜，得法就欢喜了。啊，觉了这个欢喜，不是以颠倒法而生的，没有错误啊！啊，这是助真法喜。大乘经教里常说，法喜充满了，常生欢喜心了。啊，夫子所谓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真的啊，这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就是法喜。啊，第四，除绝分。即清安觉知。啊。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，善能觉了，除诸虚伪，不损真正善根，故名除。断除诸见是见惑，烦恼呢是思惑。啊，如果再引申这个烦恼呢，它的范围很大。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啊，这三种烦恼啊。啊，但是首先的见惑要除。啊，这在一块共修的六合敬的同学。啊，我们希望将来跟我在一起的，我们不要多五个人。我们真正做到六合敬。啊，怎么做法呢？见惑。不能完全断， 一定要把它控制住，不让它起作用。第一个身心，啊，起心动念两桩事，第一个正法救助，第二个带众生苦。啊，我们不受苦怎么行？我们不吃苦，众生就苦了。希望我们多受一点苦，众生的苦减少一点。啊，也就是世尊最后所教的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对后世学生的期望啊！我们不辜负老师，这两句话一定要做到。啊，不能怕苦。啊，一定要把戒律做出来。啊，戒律我们只要把沙弥律仪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做出来了就可以了。啊，作为我们念佛三昧的资粮，求生净土的质量，决定完成。啊，这个世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七情无欲，贪嗔痴慢，统统放下。对佛法只修一部经，这一部经之外，统统放下。啊，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可以。每个人修一部经，啊，都是一门深入，十年熏修，啊，我时间定十年，真干了，啊，真放下了，啊，戒惑必须要把它扶住，啊，断不了，一定把它扶住，烦恼自然就轻了，啊，烦恼轻了，智慧长，就善能觉了，除诸虚伪，虚伪是什么？一切法无所有啊！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好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22年讲般若，实际上就是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那你自然就能放下了啊，不至于损坏真正的善根。真正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精进啊，这叫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老师的。